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可能刚刚开学季过完啊，或者是入职的时候啊，都会遇到体检这个项目，就特别想聊一聊体检时候遇到的有趣的事儿。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体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入职体检嘛，每公司是要求一定要去做的。对，就是人生，你第一次做体检的话，真的是会有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嗯，很有意思，特别是刚检的时候， 刚检 吓了我一跳， 我从来都是拒绝的，没有过。 对，我好像就检查过一次，后来每一年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会默默的 pass 掉。 对，你放弃的话，大夫还会让你在后面签字，就是你自己主动放弃的那种。 啊，对对对，其实也是为我们好，我就是觉得有点太羞耻了。 对， 第一首歌呢，来自肖战的《最好的夏天》。 对，这首歌是他和这个宋祖儿新出的一首合唱哈，挺青春的。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叫做阿加西的 Cola 女孩，他说去抽血呢，前面的同学是一个瘦子，大夫让他用力收握拳几次，血才能出来一点，我输血呢直接喷薄而出，大夫流露出欣慰的眼神。 天啊，喷出来是多么热血的人啊，都要沸腾了感觉。 看来你很胖哟。 奶冰萌兄他说呢，体检抽血时排在我前面的女生是比较胖的那种，而那个护士又是新手，还找不到血管的那种，硬是扎了半天，那个女生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护士手忙脚乱的，后来还换了个人来扎。 有的时候会是那种实习护士嘛，对吧，就练手的，总会有从手生到手熟的过程嘛，那看你是不是那个小白兔了。 嗯，是让你运气不好遇到了实习生呢。 我有一次抽血，就是抽完血回来，我这个手臂青了大半个月， 肿了。 对，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是技术吧，再一个就是可能跟当天的你的状态也有关吧。闪烁着最初的想念，以后的路更勇敢点，就算眼睛有红一些， 说声再见，那就约好要再相见。请记得最好的夏天，闪烁着最初的想念，以后的路更勇敢点，就算眼睛要红一些，熟悉的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彩色相片》。 雪大大14687他说呢，高三高考体检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晕血晕针，我们班是文科班，女生比较多，他一个男的抽完血就趴在桌子上趴了一天，被每节课进来的老师问候，然后他就无地自容了。 啊， 是有那种人，就是一看到血就会晕倒那种，或者是就觉得头晕啊，哦，头晕目眩，我受不了了。 对，蒋小飞飞飞他说，高中体检到我抽血，我后面的男孩子呢问我抽血痛吗，怕不怕呀，我说不痛啊，我那个时候想他人真好，怕我怕抽血还和我聊天分散我的注意力，结果呢到他抽血的时候他晕血被抬去医务室了。哦，原来是那个男孩子 都是晕血的事 儿。对呀，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应该也不算体检吧，就是体育老师做体测，每个人要报身高和体重，当时我报体重45的时候，老师一脸的不信，还问我你确定，然后还上秤了一下，确实是，给我尴尬的，老师我只是脸上肉多而已了。 哦，就觉得说 有婴儿肥啊， 你不应该这么瘦啊，对不对？ 老师太坏了。 哎，你说脸上肉多身上肉不多好呢，还是说身上肉多脸看起来小比较好呢？ 我觉得脸上肉多点身上肉少点会好一点吧，如果让这两个里边选的话。 嗯，哎，我觉得这两个 至少健康， 健康，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尴尬的啊，一时竟分不出来胜负。 嗯，为什么是让我选择呢？最讨厌做选择。 对， 下一首歌来自张霞浩的《怎么又想你了》，走心了突然。 嗯，我的天空南征北战，他说呢，寝室一个小胖子，平时怎么问他体重他都不说，在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呢，我们一寝室的人围上去看他的体重，结果呢引来了整个班的围观，小胖子气坏了。 呵呵 对，我觉得体检的时候吧，就是是一个隐私比较容易被暴露的一个场合，比如说你的体重啊，你的身高，对吧，还有一些比较隐性的健康问题，哎，都会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被大家知道，就很尴尬。 嗯，我就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吧，好像高三的时候要体检了，本来一个女孩呢还想要考空姐的，结果体检的时候发现身高不够被刷下来。啊，真的挺可怜的。小胖饼他说呢，之前有一次肚子疼做检查，那会儿还小呢，当做到 B 超这个项目时，小小的我脑袋里有大大的疑惑，我当时还以为是我怀了宝宝呢，吓得我一愣一愣的。哎，萱草，就你们学校里没有流传过那样的故事啊？就是我记得是初中体检的时候吧，体检完了之后呢，我们学校就传出来一个传闻，就说某一个女孩子在测那个 B 超还是心电图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心脏在跳，之后才发现原来她已经怀孕了。 我觉得几乎每个学校在体检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那种的这种关于怀孕的传言吧，而且这种消息都是在我们私底下秘密传的，好像很那个什么似的。 对啊，就是，而且每次都是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女孩谁，然后就是不知道这个女孩具体是谁。 嗯，可能被保送了吧。开玩笑了。感觉就是每个学校都有很多自己的秘密呢。 嗯， 看这个朋友他说的这个画面感好强啊，他叫做 ZQX 的杀生丸，他说当兵体检呢，一大群人脱光衣服围着体检室青蛙跳，有没有画面感呢？当兵体检。 小时候最怕青蛙跳了，就每次青蛙跳的时候训练完之后第二天 整个人就不会走路了，特别的疼，要疼一个礼拜才好。 哎，我有一个弟弟，就是亲戚家的弟弟，他呢也是想去当兵嘛，去体检，但是就有一项没过关就不能去。他就是蹲不下， 体测的时候不行， 对，蹲不下去，就他腿上的肉好像有点多，太厚了，就蹲不下去。 啊， 嗯，然后就因为这个被晒下来了。 这个这连长说卧倒，其他人都卧倒了，只有你还在那儿蹲着。 就是他就是别人比如说你要 蹲 要蹲下隐藏起来的话，那他又蹲不下去，那就不行了， 暴露了。 对。这首歌来自于刘凤瑶的《只是朋友》。 大瑞瑞喜欢宝宝白，他说呢，2015年公司组织体检，做 B 超要憋尿的，我就喝了好多水，终于有点感觉了，进去检查，医生说，怎么你身体里这么多气泡呀？妈呀，当时给我吓的，你是喝的可乐吗？ 气泡太吓人了， 碳酸饮料。 嗯。雨欣他说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太冷，血管不明显，护士两只手连续扎了3次都不成功，后面呢我只能坐在走廊外面狂喝热水暖身体。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了，我小的时候就是血管特别的不明显，所以就每次扎针呢，我妈都会找那种有经验的大夫来帮我扎，要不然就是真的扎不到，就拿我的手当实验田了那种，特别疼， 血管太细了。阿加西的 Cola 女孩她说呢，瘦子上秤的时候表盘都是转一点点就停止了，但是我上去转了一圈才停下来，深深地体会到被称体重支配的恐惧，所有的胖子都害怕上秤。 嗯，不二不叫迟哈，他说第一次体检呢懒得去量身高，给自己写了个181，第二年呢，老师监督体检身高量，来了个179，顿时尴尬了。 你怎么还缩了？ 老了。 Mr. Brown Love Life 他说呢，一个在他乡的医学生，每次生病去医院体检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拔智齿，一个人挂号、缴费、检查、取药。被医生问到：“你一个人来的吗？”很尴尬的说：“是的。”一个人去抽血。眼睛盯着护士姐姐帮我抽血的动作，没有害怕，或者说不能让自己害怕，告诉自己医学生怎么可以害怕这个。哎，总之生病时自己去看病总归是孤独的。 我记得之前网络上 很怕孤独的人， 网络上流传过那个孤独等级，就说是什么情况下是孤独的，然后就越来越严重，然后最高等级的孤独感是一个人去吃火锅。我想一个人去医院也是挺孤独的，对吧？ 嗯，对，我觉得比吃火锅还要惨。 是啊，就又生病了，然后又可怜兮兮的，还没有人陪， 又要难受。 是，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 下一首歌来自陈伟霆的《相同的我们》， 这是他最近新出的一首歌哈，挺爱国的。他唱的这歌词就是爱国的那种年青年要拥有的这个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熟记这首歌，要会唱。 嗯。 汽水，他说那高考体检，护士小姐姐拿着我的身份证问同学：“你身份证是不是拿错了呀？我看你是一个小姑娘，照片却是一个小伙子。”光线问题让我身份证上照片的那个马尾辫呢看上去像男生的平头。 平头也是可以啊。平头女孩也可以性感和可爱。 嗯。 皮皮虾他说呢，去年毕业找到工作了，然后按要求去医院体检，带着身份证。身份证是大一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是我的体重巅峰时期，136斤。大四去体检的时候是104斤，去抽血，医生死活不给我抽，非得要本人来。我跟我室友一起去的，我们俩一起证明了半天，医生阿姨才好不容易给抽血了。 嗯， 哦，就是你变化太大了，和身份证上的，所以就觉得是有别人来替你体检的。 对对对，有可能。哎，我在想，你说那种双胞胎的话，容貌长得很像，这种应该怎么区别呢？可能也就只有指纹才能区分开了。 嗯，确实还真的有人替体检吗？ 嗯，不知道，还是这个可以好好扒一扒。杨小璐她说呢，我去抽血扎进去呢只有一点点的血出来，医生看了我一眼，然后呢叫我别紧张，然后他双手把我的血挤出来了，太狠了。 够费劲的。 是给你掐出来。 我是六个民族凝聚成一颗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人。相同的血脉，相同的我们，相同的肤色，相同的中国心，相同的脸孔，相同的笑容，相同的中国魂，相同的血脉，相同的我们，相同的肤色，相同的中国心，相同的脸孔，相同的心声， 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周深的《东游》啊，这首歌特别的中国风，然后周深的嗓音呢又特别的清澈，我觉得特别，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美。 嗯，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荣子呀，他说呢，我被体重秤骗了，他说我又重了。 嗯， 不是你在自己骗自己。 CV 乔木哇，他分享了好几段故事，我就挑一段念吧。他说，小学的时候呢，我好多同学都纷纷戴上了小眼镜，而我呢，被测到双眼1.5后呢，被人问到，为什么你的视力那么好啊？我开玩笑的说，我说因为我把所有的 E 的方向都背过了呀。结果后来科技更新了，不只测 E 的方向了，他们问到，哎，你的视力怎么还是那么好？我说，因为这就是真实的视力和实力。 毛毛猪女孩她说呢，不是趣事，只是想起来很温暖的一件事。我上大学时体检，那会儿重度贫血，抽一管血没到5分钟就眼前一片漆黑了，眼前变黑的瞬间我很害怕， 这时一个男生路过，看到我不对劲儿，就把我扶到一旁，还给了我一颗大白兔的奶糖，走之前跟我说，女孩子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至今都记得在我无助时给我温暖的陌生人，谢谢你。 嗯，这个男生好暖， 好暖的男孩子。 对啊，暖男。你说我是你冬日的暖阳，他说呢，大夫看着我拍的片子忧伤地说，小伙子呀，你才20多岁呀，这辈子啊，这个腰啊算是废了。 干嘛的呀？ 我觉得可能是腰间盘突出或者是错位，那种可能比较严重吧、 啊、 嗯。 不再等待不再爱了，他说呢，军队文职体检轮到身体检查时，大夫说进来5个男的，进屋大夫直接说脱，全脱，啥也别剩，然后我们5个大老爷们儿就光溜溜的赤裸尴尬的等待检查。 坦诚相见，这比在澡堂洗澡就是遇到还要尴尬。 嗯，5个大老爷们儿， 嗯，关键是你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洗澡的话你还可以用水来掩饰一下自己的身体。 好，今天呢说了很多大家在体检时遇到的有趣的事儿啊。之前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枯燥无趣，然后又要起个大早还不能吃饭的那么一天啊，觉得还挺煎熬的。但是没想到也能从中找到很多乐趣。 我呢是每年都要体检，每年年末吧，我这不马上又要开始准备今年的体检了，祝我好运吧。 嗯。嗯，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吧、 嗯、 不要检查出什么问题，都健健康康的。 对，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听了大家很多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开心幸福。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下周的酷音乐调频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下周二再见，拜拜 拜拜。生生世世伴这你